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 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。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 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 省委书记沙瑞金和多年的处级干部易学习很随意地聊着。易学习，你怎么没跟李达康去干呢？李达康后来顺风顺水做了省委常委，跟他干进步不就快一些吗？ 易学习把手一摆， 我跟他去干嘛？让他不舒服我也不舒服。 哦，怎么会呢？你和王大陆在关键时期帮过他的忙啊。 哦，那可是公事。 沙瑞金抱着手臂看着他说， 那你们之间就没有私人感情啊？ 易学习摇了摇头，谈不上多少私人感情。李达康会工作不会生活，连扑克牌都不会打，因为工作力度大，得罪人多，为人就谨慎，总怕人家挑毛病，对身边的人和熟人特别的苛刻，所以啊，他也是个很孤独的人。 沙瑞金叹息了一声，哎，我听明白了，难怪他老婆要和他离婚呢。好，走吧，咱们去参观一下易书记的豪宅。 易学习一下子愣住了， 哎，沙书记，田书记，我没准备呀。 田国富笑眯眯地说， 老爷，你要准备了我们还不去了呢。 易学习住着一套简朴甚至是简陋的两居室，客厅一面墙上挂着一幅月牙湖全面治理规划图。沙瑞金、田国富进门看着几乎占满一面墙的规划图都愣住了。 哎，你这是家呀还是办公室啊？ 易学习说， 当然是家了，房改房，初级标准80平米。我是说这个图，工作用的规划图怎么挂在家里了？ 啊，沙书记，我有个习惯，到哪个地方工作就挂上这个地方的地图，想到了什么呢，随时能在图上做个标记。沙书记，您看，这是正在整治的月牙湖东岸，赵瑞龙的湖上美食城就在这儿。 沙瑞金看着摁满了红绿图钉的规划图，心中感慨着，这位同志脑子里有事业，心中有天下呀。 他就说， 以前那些用过的图呢，也都拿给我们看看吧。 易学习迟疑了一下，把七八张汉东省区县地图从里间屋的大床底下找了出来。一张张图纸破旧不堪，落满了灰尘。易学习用干布擦拭干净，铺展到沙瑞金的面前。 沙书记，这些旧图纸有什么好看的？ 沙瑞金一张张地翻看着。 怎么不好看？易书记啊，从这些地图上，我看到了你20多年的辛苦工作，看到了你在这场改革大潮中的矫健身影，你不容易啊。 易学习笑了笑说， 大家还不都一样，咱们总不能让老百姓白养活呀。 是啊，我们是人民公仆，是为人民服务的， 不能让老百姓白养活。可是呢，这个最朴素的道理，我们有些干部就是搞不明白。不但让老百姓白养活，还祸害老百姓，让人痛心呐。田国富说：“就是嘛，像湖上美食城就是祸害老百姓，怎么就批了呢？”沙瑞金对田国富说：“国富，美食城这件事一定要搞清楚，是认识问题，就去提高认识，是别的什么问题，就积极主动去解决。” 田国富请示说：“瑞金同志，您是不是也出面和赵立春同志沟通一下？” 沙瑞金摆了摆手：“不必，易学习同志沟通过了吗？依法拆除就是，有问题找省委。” 易学习受到了感动，激动地说：“沙书记，谢谢您和省委对我工作的支持。” 沙瑞金一把握住了易学习的手：“说错了，是我和省委要感谢你呀。你25年的正处级，不管在哪个岗位上，都这么任劳任怨，让我和田书记很受感动啊。哎，易学习同志，我有个要求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满足我。”“ 沙书记，您说，只要我能办到的。” 沙瑞金指着面前的工作地图说：“把这些图都送给我吧。”“ 哎，这本来就是公家的嘛，沙书记，您拿走就是。”“ 好，拿走，摆到我们的改革成就展览馆去，让干部群众都看看，我们这位处级干部是怎么工作的，日日夜夜想的是什么。” 当晚，在赶回荆州的路上，沙瑞金感慨良多，要求田国富配合组织部门做一个工作，查一查像易学习这种没有政治资源，也不屑于寻找政治资源，却一心想为老百姓做事，又能做事的干部，这些年汉东省埋没了多少，只要有，就一一挖掘出来，给他们一个干事的舞台。 田国富赞同说：“就应该这样，汉东省干部队伍风气早就该改改了。” 沙瑞金表态说道：“那就从这一批厅局级干部的任用改起，把易学习作为一个典型，用这个典型告诉大家，没有政治资源不要紧，只要有一颗火热的心，能清正廉洁为老百姓卖力做事，组织上就会重用你。” 田国富补充说：“反之呢，对那种政治资源丰厚、拉帮结派、心术不正的干部，我们一定要倍加小心，比如那个祁同伟，必须挡住。” 祁同伟很清楚，老师高育良是他的政治资源，而他过世的岳父梁群峰又是老师的政治资源。师生之情加上裙带关系，为他既往的进步构筑了扎实的基础。本以为有此丰厚的资源和基础，副省长唾手可得，没想到中央派来了个沙瑞金，让他本可预见的前途变得渺茫起来。老师似乎也变了，对他的事不上心了，非但不愿按他的意思去和李达康讲和，还结结实实地训了他一顿，提到了他的婚姻问题。和梁家豪门的婚姻其实是他心头的伤，碰一下就会流血。那天从老师家出来之后，祁同伟驾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兜了几圈，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射击场。 这是公检法系统设在警校的现代化射击场，供干警学生练习使用的，厅长同志经常光顾。祁同伟有一个特点，心情好的时候练健美，心情恶劣就练射击。说来也奇怪，只要举起枪，祁同伟就心如止水，万念俱灭。他本来就是神枪手，这种时候更是百发百中。打上一支枪，祁同伟就会冷静下来，又像平时一样精神焕发，阳光灿烂。但是今天见鬼了，他换上射击服，戴上隔音耳机，心却一点儿也静不下来。往事历历如烟如雾，一起涌上了心头，挂在眼前。梁璐，他们班的那个辅导员，看中了相貌英俊、品学兼优的他，主动追求他，直到他大学毕业。他呢，却始终躲避着，原因很简单，梁璐比他大10岁。现实是残酷的，大学分配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。别人大都留在城里了，省市政法机关都有，倒是他这个政法系有名的优等生，被分配到了烟台山区一个无名乡镇司法所，当了一名司法助理员。有人说这是梁璐故意整他，祁同伟不这样认为，他本来就是草根出身，老爸一辈子打牛屁股，没有资源，没有背景，好去向当然没他的份儿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他答应了梁璐，他父亲梁群峰书记只要勾勾小指，他就能腾云驾雾，直上九重霄了。那个乡镇司法所连他在内一共3个人，所长是60年代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，在山里一干30多年，满头白发，满脸皱纹。他一下从老所长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，这也许就是30年后的他呀。孤独、寂寞、艰难而又毫无盼头的生活，他必须逃亡。于是祁同伟返回头，热烈地追求梁璐。女性是敏感的，梁璐看出他的用心，这位优等生追求的并不是他，而是梁书记，他断然拒绝。但祁同伟此时已经把梁璐当作一生的进步事业来追求，软缠硬磨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他一次次厚着脸皮送玫瑰，都让梁璐扔进了垃圾箱。他别出心裁，精心构思，从山里采来一车的野花，拉到学校操场，摆成心字形状，站在心的中央，推金山倒玉柱，惊天一跪，迎来全校师生诧异的目光。他对着梁璐的办公室窗口一遍遍地喊着，梁璐我爱你，嫁给我吧。嗓子嘶哑了，发不出声了，他还在喊。所有的人深受感动，终于梁璐在师生们的簇拥下出现在他面前。和梁璐结婚之后，祁同伟调离乡镇司法所，一步一个台阶的上。他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，用一股拼命的精神工作。当缉毒警察时，险些牺牲在一个叫孤鹰岭的小山村。作为当时的省政法委书记，岳父梁群峰很是满意，人前幕后打招呼。老师高玉良默契配合，代表组织全力提携，祁同伟就一路升迁，直至公安厅厅长。 回顾人生，祁同伟充满了自豪。以他的草根出身混到今天的地位，实属是成功者。但另一方面，爱情世界一片荒芜，从未得到过满足。他也努力地爱妻子，生活中客气礼貌，基本上做到了举案齐眉。岳父家的大事小事都是他一手包办，在外人看来他是个好女婿，可有些事却不是靠努力就能解决的。比如在床上，他怎么也打不起精神。进入中年的他就完全失去了和妻子做爱的能力。据说这种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，叫做体制性阳痿，体制内不少类似的官员也都是这样。不知道从哪一天起，祁同伟就搬到了另一个房间，和梁璐分床睡觉。祁同伟也在内心责骂过自己，没良心的东西，白眼狼。可这种事情真的又勉强不得，他就是无法在身体上爱这个比自己大10岁的妻子，妻子那松垮的皮肉不堪入目。这就是代价，得到了事业的成功，却失去了一个男人的幸福。这样的人生算是真正的成功吗？祁同伟的内心长期苦闷，他也曾想到过离婚，但是畏惧梁家的权势。说到底，他所得到的一切又是非常容易失去的。自从遇到高小琴，他渐渐枯萎的生命之花才又重新绽放。从高小琴身上，他得到了一个男人所想得到的一切，不合法不道德的爱情，具有意想不到的诱惑力。他与高小琴在一起像干柴烈火，感情分外的热烈。现在他只想弥补人生缺憾。高玉良批评也罢，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也罢，他都不管。欲望总是和成功联系在一起，既然他历尽艰辛，好不容易地熬到了今天这个地位，为什么还要抑制自己的欲望呢？正苦苦思索呢，忽然有人拍他的肩膀，抬头一看，竟是侯亮平。侯亮平笑嘻嘻地问着，老同学，怎么在这儿发呆啊？哪儿不舒服了？祁同伟立刻摆脱了萎靡，打起精神。嘿，我好着呢，猴子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好久没跟你比枪法了，来，比试一下，看看谁是神枪手。侯亮平和祁同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，都是行动能力很强的人，都喜欢体育锻炼，特别酷爱打枪。读大学进行军事训练的时候，他们俩总是沉湎于射击。为了练腕力，往腕上吊一块砖，在烈日下一战半天。两个人都争强好胜，射击成绩经常不相上下，为争第一也经常吵得面红耳赤。但是在心底都存着一份对对方的敬佩。侯亮平调到汉东省以后，很快找到了这个新建的射击场。今天两个人在此巧遇，一场比试自然是免不了的。比赛没有悬念，两个人差不多都是枪枪实环，打掉了几盒子弹也难分伯仲。到底是人到中年了，心里虽然说仍在争抢，脸面上却放下了。射击完毕，来了个大大的拥抱，都夸对方厉害，一种惺惺相惜的豪情在心中荡漾着。 坐在场边休息，喝着矿泉水。祁同伟说：“梁平，可惜你干检查了，用不着枪了。如果你毕业后跟我一样干公安，建功立业的机会肯定很多。”侯良平说：“是啊，你干缉毒警立了功，受到公安部表彰，英雄事迹一见报，我都羡慕死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把你当做了学习榜样。”祁同伟斜着眼睛看侯良平：“你真的假的？”“真的，说实在话，同伟，你在我眼里是个英雄。”祁同伟推了侯良平一把：“得了吧，少给我灌迷魂汤，我知道你从来不服我。”侯亮平笑了：“好容易跟你说点真心话，你又不信，你还让我赌咒发誓啊。”祁同伟也笑了：“哈哈哈哈，好，我信。”